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八月一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声门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声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好久都没跟大家见面的主持人王爽。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我是好久都没跟大家见面的这个王爽的搭档孔文。 我和孔文也好几天没见了。 哎，对，因为这个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的班次这个结束之后，是这个月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然后也是首先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不能说预告，跟大家介绍先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合作平台，还有北京时间里呢，大家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已经这个搬好小板凳了。我看到天哥的名字还没有改，这是我今天早晨的第二个惊喜。第一个惊喜是今天早上来发现我们后面的背板换了。 对，我们换了一个这个由我们现在目前4位主持人我们的这个生活照、艺术照构成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动图一个小。 而且这个场景我特别喜欢。就是在这个大自然里，树叶光斑的感觉， 哎，也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就是非常有青春年轻的气息，非常有活力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早上7-8点钟的太阳。 对，没错没错。 这个看到天哥说他心心念念的我们俩，谢谢天哥，谢谢天哥，让你等得太久。 然后心仪雪儿他说换人了，惊讶惊讶心仪雪儿应该这几天的节目都是珊珊和水水在陪伴大家，今天是由我们两个。 明天也是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 对对对。 那同时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后8:30到9:30的这个时段，那今天微微一笑的直播间呢还是会来新人，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面包店主。 面包店主 面包开面包店的， 面包会有的。 对，这个他的面包店的店名叫面包会有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开面包店的那些事儿。我知道，就是其实在小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小伙伴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比如说要开一个咖啡厅， 对， 开一个书吧， 有人想开书店，对吧？ 对，其实这个 还有很多女生想开花店。 花店，对对，是很多女孩子，还有很多就是文艺气息很足的这个男生，这个他们的梦想就是这个，在这里可以满足自己的很多很多想法，有无限的可能性，生活呀，然后。 孔文，你要开个店，你想开什么？ 我呀，馆子，开饭店。 也好也好 也好是吧， 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开馆子的老板， 开馆子的老板，好好好啊，希望这些馆子的老板呢在就来的时候呢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福利，比如什么优惠的折扣啊，还有什么免费的 先端两盘 品尝，哎对，端两盘， 先端两盘，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面包吃。 对啊，这李莹这个不知道在听不听我们节目啊，我们今天这个来的这位嘉宾啊叫李莹，他的这个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他是一个面包店的店主创始人，然后他也有这个非常这个多的其他的工作经历，比如说当过这个制片人，拍过纪录， 他曾经是央视纪录片频道的一个这个制片人， 哎对，拍过纪录片，然后也当过这个时尚编辑的杂志的编辑， 对，也做过纸媒， 哎， 就其实是曾经跟咱们是同行， 曾经是同行， 但是现在呢就是突然开了一面包店，然后这面包店开的还特别的有味道， 特别有味道， 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是北京最棒的面包店， 是吗？ 真的。 那他今天早晨不给咱俩带面包都说不过去。 他家的面包还挺特别的， 是吧？ 真的挺特别的，价位也比较特别， 价位比较特别是吧。 好，来快速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像今天后面有了这个背板之后，我们俩都坐得特别直 啊， 是吗？ 不是，我总想这个往回头看 啊， 对对对，其实就是在这个照片当中啊，就是网友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主播，我的两位同事，这个珊珊还有爽爽，我觉得他们在照片当中有的时候还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不会特别觉得，就是在照片当中还是我发现他俩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比如说大大的眼睛，然后呢这个嘴巴也就是一笑起来之后也非常的好看，鼻子非常挺， 大大的嘴巴 啊，我没这么说啊，就是这是美女的这个需要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吗？ 可能是这个标配 啊，美女的标配，哎，确实是， 也许是这个主持人的标配，大大的嘴巴。 不，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想到的很多这个影视演员啊，女演员，她们其实好像也都是这个标配。 姚晨吗？ 哎，呵呵，这不是我说的啊。 我还记得在那个姚晨和之前和孙红雷合作的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潜伏》里面，对，有一个片段，就是他们俩在构想他们要生的这个宝宝 啊， 然后这个孙红雷说，哎呀，我就怕孩子长得这嘴巴像你 哦， 然后姚晨就说，我就怕孩子长得眼睛像你。 哎，我还以为这个，你比如说什么有朋友这个就出来之后 P 了一图，然后这个以后孩子怎么怎么样，然后把你的图给 P 上去了。 对。岂敢。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地震的消息， 哎， 大家也知道在前天，那么四川的九寨沟也是发生了地震， 对， 而且是在晚上，对吧？那这个关于地震的一些消息，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对吧？不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地震的消息。 对对对， 首先上来第一条呢是说，在九寨沟发生了这个7级地震之后，机器人记者用25秒写成了一篇540个字配4张图的一篇新闻报道，在25秒钟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就发布了这篇消息。那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一些，比如说机器人记者、机器人编辑这样的内容，但是这次呢我觉得是现身说法了，就而且25秒这个时间段确实是让我觉得很震惊。 对对对，除了这个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关于地震的报道时间非常短，然后字数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然后有图片， 对， 而且它涉及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对 对, 对，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了我们给大家这个收集到的其中有八大项。 对， 八大项， 就比如说这地震的一些参数啊，震中的地形、热力的人口、周边村镇、周边县区、历史地震、震中简介、震中天气，八大项。 哎，没错， 在25秒里全部都罗列在这篇文章里。 没错，没错。其实他给出来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和报道，也方便于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救援工作的开展， 嗯， 然后也方便于啊，在其他地方的我们的这个同胞来关注更全方位的。 嗯， 来关注和了解地震灾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嗯， 啊， 对，孔文没当过记者，哎，孔文当过记者。 怎么说呢？也有过一些采访报道的一些经历。 嗯，啊、孔文，你说当记者最、嗯、就痛点是什么？最大的痛点？ 当记者最大的痛点啊， 嗯、 当记者最大的痛点 可能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 对，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可能是。那比如说我的采访对象， 嗯， 我的采访对象如果这个时候啊，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我要采访我的采访对象，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家媒体， 嗯， 啊，都想去追着采访，但是我的采访对象，比如说时间又很紧，然后能给到媒体的时间很紧，然后行程也很紧，那么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就有的时候真的记者就是对于我的感受来讲，那没办法，就是简单粗暴挤呀、啊，我必须挤到前头。 对，这是一个痛点。 对对对，这是一个痛点。我要挤到前头。 我曾经还在厕所门口堵过。 对，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可能时间有限，我接受了这家媒体的采访，可能就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嗯， 对吧？ 嗯、 但是就是我作为记者，作为我们的工作来讲， 嗯， 我们要给领导有交代吗？对，我们 必须得就是 我们 得带回去点什么？ 对，我一定得带， 贼不走空嘛。 对，贼不走空，我一定得带回来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像各种挤呀、啊，什么厕所门口堵啊， 嗯， 还有就是实在不行，就是各种奇葩的方法引起注意呀、啊， 嗯， 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确实是一个痛点， 哎，是一个痛点。嗯、 对于女生来说、嗯，有时候挤不过人家，有时候前面突然站一大高个儿，你真的没办法， 哎，五大三粗的、嗯。 对，但是我觉得记者还有一个痛点， 嗯， 就是突发。 对，没错， 嗯， 没错。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台新闻台的一些记者啊，就是比如说跑突发口的， 嗯嗯， 那他比如说手机24小时都不能关机， 对， 因为你保不准就是大半夜的，对吧？后半夜的、嗯、发生一什么事儿， 嗯， 我觉得有了机器人记者之后，好像对于记者这方面的压力会减少很多，哎， 嗯，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地震这个事儿，对吧？它是晚上发生的。对吧？ 对，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说它是9点多发生的这个地震， 嗯， 那其实不是在大家这个正常的上班时间， 嗯， 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嗯、 而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发出去。 对， 嗯，因为你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其他的地方，让这些有可能来救援的这些机构知道这个消息， 嗯， 对吧？那机器人记者我觉得是就是时效性，在时效性上真的是有极大的优势。 嗯， 我还记得原来就是很多娱记在吐槽嘛、 嗯， 就是自从有了微博之后，很多的这个微博大咖，一些娱乐圈的明星，经常爱在大半夜的爆自己的料、嗯，或者是这个澄清一些事情 啊，或者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提前这个知道某一个事情，或者参与到某一个项目当中啊。 对 对、这个，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八卦了，一些私事儿。 对 对, 对， 晚上1点钟， 对这些 发一长微博， 这些是记者朋友，无论再怎么拼啊，都是有的时候是无法匹敌的。 对，就是真特别无语、 嗯， 因为你就是必须在比如说这个消息，这个长微博发了之后，在短时间内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就是通过媒体的渠道要发出去，所以、 嗯、 这种突发会让媒体记者的这个工作的时间特别的不定。 嗯 嗯， 对。 但是现在有了这机器人记者之后，我觉得，嗯，确实给我们省心了。 嗯 嗯， 对对对。其实包括啊，就是现在我们坐在这个主播台前啊、 嗯， 我们这个做一档节目啊，然后跟大家去分享资讯呐、啊，跟大家聊天也好，其实对主持人来讲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嗯。 那比如说这个有突发事件， 嗯， 突发事件，那比如说重要程度到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特别直播啊、 嗯、 或者说我们有任务做特别直播的时候，那么对于主持人来讲也是其实很突然，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在家里睡着觉， 对 对，或者说你这正在做， 马上就要捯饬好， 对，做着什么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马上就要捯饬好，马上就要以这个战斗的状态进入到这个 战斗的状态， 哎，战斗的状态进入到这个直播，进入到节目当中、 嗯、 啊，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你可能也没有 很多的消息，没有很多的资讯。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这次报道这个地震，它有很多的历史的消息。 嗯， 比如说曾经九寨沟有过多少次地震，然后曾经的周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地震，这个对于大家去参考来考虑这条消息，来综合一些信息去考虑，我觉得特别好。包括这个天气呀、还有震中简介，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地形，对吧？地貌这些东西，其实如果是让一个就是人类记者去做的话，他就是得去搜索， 对， 而且是得好多次搜索，对吧？才能把这些消息、这些不同面向的这些资讯，然后整合到一起。但是25秒啊，人家 对25秒。其实这个如果从我们比如说一档特别直播节目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在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赢得时间。 对 啊，那比如说我们记者可能进入到，就拿这次我们发生的这个地震九寨沟县来讲，那比如说我们的记者要真的进入到震区去看一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他们是需要时间的。 对，而且也是有危险的。 对，也是有危险的。然后对各个工种都是一个赢得时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还是要进行的。 对， 我们要给我们的听众， 派一个无人机去 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受众，给他们传达一些及时的消息。那么没有消息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对吧？ 对， 我们只能是提供一些我们现在能有的一些数据，有的一些数据，有的一些背景的消息，包括历史资料。对。 所以说这个机器人这次的表现，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分。而且关于这次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吧进行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分析。说未来这个机器人记者的优势呢将非常的突出。首先它是有这个大数据的，然后特别的快，特别的精确。另外就是它会让新闻更全面。为什么？他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奥运会，对吧？奥运会一天几百场比赛， 对， 然后你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去派一个记者，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对吧？比如说这场比赛就没有中国队员参加，但是你说国内有没有喜欢这个项目的这个观众呢？一定有，对吧？ 对， 那他就让机器人去写，一天出几千篇稿子。 对对对， 但每一篇稿子都会有阅读量，只是有多少的差别而已，但就会让这个整个的这个新闻报道特别的全面。 对，就是在一些相对我们可能关注的并不是，关注程度并不是那么特别高，比如说没有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参赛，但是其他的没有参赛的这个项目，没有参赛的这个比赛，它也是不乏亮点的。 对，也是有故事的。 对，也是有故事的。 所以说机器人会让我们这个人类的记者变得更轻松了。首先大半夜的可能不用趴那儿了，对吧？不用等突发了。然后在一些比如说孔文说这种危险的一些很难进入的这种情境里，可能机器人都会起到一些作用。所以这个人机协作未来也在这个媒体领域会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对，也是给我们这个传统的记者媒体然后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和帮助。 对，说以后每一个这个传统的人类记者背后可能都有四五个机器人记者在帮他。 对，其实我们提到这里呢，可能就像我们之前啊，包括这个跟大家也聊到的，包括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媒体呀，什么专家学者呀，包括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受众啊，大家都会预测说这个啊，那就直接把你们剃掉吧，就不需要你们了。其实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 其实更有温度、更有深度的，这种表达，包括一些这个对比呀、这种方式，具体的方式，其实都是目前的这个AI 人工智能机器人他们是无法做到的。而且从 比如说有一些采访对象，他这微表情，他说话的一些语气，这些东西的传达，必须得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受才能够描述下来。机器人可能只能描述一些数据化的，或者说比较客观的这种现象。 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个啊，就拿我们这个很情商很高的这个记者主持人啊，比如说真的我们在这个主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些提问， 对， 反问， 追问， 就像刚才爽上提到的，那比如说这个真的通过一些细小的这个面部表情，可能这个时候他心里是不是在这样想，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 挖个坑 啊，埋点土可能就会发掘出这个有效的线索，有价值的内容来传递给大家。 对，所以说这个媒体领域的小伙伴们也不要太有危机感，去发掘自己更加感性的一面，你就会有 不可被机器人替代的优势。 对，没错啊，人工智能机器人是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啊，我们也这个 说今天好像花椒有点卡，希望大家坚持一下。 对对对，然后也希望这个地震灾区的朋友们能够早日从这个 是的 伤痛和阴影当中啊，早日能够重见家园，能够缓过来。 对。今天的第二条消息仍然是有关于地震的，然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辟谣。对吧？ 对， 我不知道大家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有没有听过地震云这回事儿。我听过。 你听过？ 你没听过吗？ 不是，你当时是怎么听的？ 我可信了。 可信了是吧？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事件发生之前啊，那就是比如说这个自然灾害就出现之前一定会有变动。 对呀，比如说就家里的小狗也会有一些这个感受。 对，就是我们对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什么这个地方要发生地震了，说这个什么狗不正常的叫，或者是有时候什么鸡不正常的叫， 还有鸟不正常的飞 啊，鸟不正常的飞啊。现在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地震云呢，就是可能在地震来临之前天上的云都变得不一样了，它会出现我们就是生活当中很难见到的形状和形态样子。 对，但地震云这回事儿呢，就是其实由来已久。 对， 说在中国这个1624年明天启年间就已经有这个地震云这一说了。就是大家观天象，我日观天象，然后我预测出这个会有一种地震灾害。然后后来呢说这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邻居日本特别的就是地震非常的高发。 对。 那在日本呢也是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市长， 对， 曾经是这个日本奈良市的市长，说他本人没有任何地质或者气象方面的专业背景，但是他写了一本书， 了本书 这本书就叫地震云。 对，写了一本地震云。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曾经的市长啊，推出这本书之后，然后也是推广坚持他的这种 预测 的方法，然后坚持了30多年。他还自称是什么这个预测了日本很多次地震，我都很 准确预测 、很精准。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就是辟谣一下，就是地震云这回事儿。首先就是果壳网的这个科学家们告诉大家地震云根本就不存在。然后会给大家一些论据，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地震云是不存在的。首先上来就说呢，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比较诡异的云，其实在科学的云的分类中都可以找到它对应的那个门类。就说大家呢有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地震云专家就特别的奔放和随意，说把一切怪异的云都指为地震云，甚至有的时候这个飞机飞过去那条线大家也就是命名为地震云了，说这个飞机飞过也是地震的征兆 啊。那小时候我们应该是叫飞机拉线。 对，飞机拉线 啊，对对对。其实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坐过飞机的时候，就看天上的飞机它拉一条很长的线。就是有的时候很好看，那把这个归作是地震云。 对， 这是有点那什么， 有点这个奔放啊。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现在网传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地震云的照片。首先是这种一条一条这种排列的。 对有点类似于这种阶梯状， 大家就会觉得这是地震云 啊，这个云很就是 很常见，很常见。然后这个科学家们就说了，说这些叫什么高积云、层积云、卷云、卷积云，总之这些云在云彩的科学分类中都是有对应的这个属类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把这些看起来稍微怪一点的云都命名为地震云了。然后再告诉大家说为什么这些就是网传能够通过地震云来预测地震的专家看上去预测的这么准呢？ 嗨，这个也是有方法的啊。 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某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家，他们就是坚信地震云这种方法的专家，他们通用的一些方法就是那比如说就是可能这隔段时间然后我就我又看到地震云了，或者说我又发现新的地震云然后就是这个个人社交的这个账号或者在某些途径然后把它发布出来之后呢，就是离他这个地点 可能有相隔很远很远，十万八千里之外， 嗯， 某一个地方发生了地震。哦，好，那我预测成功了。 他就说中枪了。 对，他就说我中枪了啊！对，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次地震是在这个四川， 嗯， 啊，这个某专家可能在地球的另一边， 嗯， 他在地球的另一边贴出来几张图， 嗯， 啊，然后就说这个啊，我预测会有地震，但是我们这里不幸发生了地震，他就说我预测中了。 对，而且这个、啊、就地震专家说，告诉大家，其实地震是特别频繁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说全球每年都要发生500多万次的地震， 嗯、 每天都要发生上万次， 嗯， 就是这如果是不算这些小地震的话，说就算是大于等于5级的这种破坏。的地震，全球每年也要发生1000次、 嗯， 差不多就是每天都得发生2-3次、 哎。 所以就是，你就是别看这云，你就说，哎，我觉得这两天有地震要发生， 嗯、 你准确率也高达90%以上。 对，那就是我随便向天上一指，哎呦、 嗯， 我看到这云彩不对， 嗯， 啊，这个隔壁邻居老王家那狗，这个叫的这两天叫的声大， 嗯， 啊，我就预测发生地震，嗯、这个是其实 你会预测的很准的 啊，会预测的很准，但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 啊，很不负责任、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地震云之所以会这么广泛的被大家所认可，其实也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心理上的一种效应， 嗯， 就是当人遇到一些比较大的灾害或者说是突发的状况之后，他就会去回溯一些原因， 对， 会找到一个归因，他心里会比较踏实， 嗯 啊、嗯，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去想，哎，之前发生了各种细节，然后就认为这些细节是哎罕见的， 嗯， 异常的， 嗯， 就当时其实这些细节告诉我了要发生这地震，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嗯，对，其实从目前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来讲，也包括就是科技的发展，其实现在从我们就是从地下到高空，其实都分布着很多的这个监测的这种信号， 嗯 啊，无论是监测的一些数据，什么能量啊、波动啊、什么震荡，还有水汽， 对， 这些都给我们我们的这个科研机构都提供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数据， 嗯 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设备已经不用你去日观天象了， 哎， 就任何有一点点这个射线啊什么的，早就被监测到了， 哎，对，就是说你我们这么高的科技都没监测出来，这个地震云专家向天一指，要发生地震了。这个， 所以大家以后别再相信这个微博和微信上， 嗯、 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预测哈。 哎哎哎， 嗯，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57，送给大家一首这个彩虹合唱团的新歌。 嗯， 唱的是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 天气太热， 天太热， 对，天太热，嗯、这是他们新出的一首歌，来一起分享一下。嗯， 怎么会受每次情感？

哎，我们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视频是日本赈灾后避难技巧的一个宣传片啊。刚才在片中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生活当中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电池， 对，比如说五号电池怎么样改装一下变成一号电池， 哎，然后一个塑料袋， 对 对，一个塑料袋能做什么？ 可以做成一个雨衣， 对， 大一点的塑料袋， 对，可以做成一个雨衣。那比如说，如果在这个地震当中不幸受伤的话，那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这个手臂出现骨折，它可以起到一个绷带的作用，可以固定我们的手臂。 对， 哎， 就可以感觉到我们人类的这些小智慧，就可以用一些可能是在灾后还是能找到的那些特别仅有的那些物资，然后可以实现多一些的功能，比如说用报纸做成一个可以去盛汤的碗， 哎，用报纸比如说就做一个盒子的形状，然后再垫一塑料袋， 对，就可以去吃泡面了。 对，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刚才看到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够找到两根这个 竹竿 啊，或者说这个棍子，然后我们把这个衣服穿起来之后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担架， 对 啊，这个时候就能够搭在我们这个不幸受伤的这个同胞。 对，看完这个视频我就特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动 啊。 后来想了想就觉得可能是能够感觉到大家的这种乐观， 对，对， 对， 或者是说很积极的去应对这些突发的灾难吧。然后也能体会出一些智慧， 对， 而且就是关于防灾的这些技巧大家还是要未雨绸缪的，一定要是在之前做得非常练得非常熟练了，或者说这个意识非常的根深蒂固了，真的才能够去应对这样的情况。 好，那么我们聊完地震的话题，我们跟大家 对 继续聊天，继续聊天， 进入到一些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一些的消息吧。下面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新项目，而且这新项目呢，据说昨天我看到的时候说的是这个第一次有媒体报道这个项目，这项目好像刚刚上线半个月，但是估值已经过亿了。 哎呀，估值已经过亿了，而且呢已经获得了几轮啊？ 两轮， 半个月， 半个月。 两轮啊， 这确实是跑得非常快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报道这个项目的这个小编就说它会成为2017年的第六个风口吗？ 这个项目是什么呢？这个项目是迷你健身房。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共享的健身房。 对，它是一个有共享的概念在里面。 对，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有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 啊，图片。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房间，这个房间里呢，应该是有一个健身的器械，比如说跑步机，或者说椭圆机，或者说划船机，大概就是这样，都是做有氧的。然后它呢还会有一个电视，这个电视你可以接手机。 对， 然后还有空调， 在健身的时候可以，用音乐陪伴着自己啊，或者看一些综艺节目，看一些剧， 对， 非常好。 这是在室外的一个感觉， 室外去看它的一个样子，我们的小伙伴们 大晚上 可以看一下， 你还可以把这个，它有这个。就是应该是窗帘吧， 有窗帘。 对， 这个就是因为有的这个朋友如果使用的话，对私密性一定是有要求的。那我健身的时候，可能我女孩子嘛，可能不愿意看到，不愿让别人看到我大汗淋漓。 对 啊， 我健身的时候脸就特别红 啊，或者说脸红红的时候那个样子，可能觉得自己不漂亮。 对 啊，这个时候私密性也是有的，我可以把这个百叶窗拉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私密性。 孔文，你觉得这项目怎么样？ 我觉得这项目挺好的， 挺好的。 对， 它其实跟这个我们现在的共享单车是一样的方法。 它是有， 就未来你比如说拿手机去扫一下， 它是有共享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然后也很像，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我们身边当中，就是购物场所呀，经常见到那种迷你 KTV。 非常像，我觉得。 对， 是叫唱吧吗？不是叫唱吧，是叫，反正就是特别多，现在在大型商场里。 对，这个应该目前也有一些品牌，也有一些品牌，就是迷你 KTV。 这也是今年的就是风口之一嘛。刚才不是说之前已经有五个风口了吗？分别是无人便利店，这个我们跟大家说过， 聊过。 生鲜，这我们也聊过， 聊过。 共享充电宝，这我用过。 是吗？ 啊， 你这体验怎么样？ 体验不错，就是我比如吃饭的时候手机没电了，然后我就可以用它的共享充电宝，交100块的押金，然后第一个小时还免费， 我一个半小时吃完饭，我手机已经充满了，然后去结账的时候才花了5毛钱。 啊， 非常方便，而且你100块的押金可以退出来，随时都可以退出来。 嗯，对，这个时候就共享充电宝，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他真的是离不开手机，都是手机的重度使用患者。我们在路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乃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去一下洗手间的时候，可能全都离不开手机， 真离不开。 看剧， 对， 短视频， 看我们的节目。 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哎，我们现在这个小伙伴们啊，花椒直播平台的小伙伴们，现在有点这干吃早饭的吗？ 有点销声匿迹了。来跟我们刷一圈666。 对对对，大家跟我们这个666一下啊，然后也讨论讨论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 看看大家还有谁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迷你的健身房呢，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蜜跑。蜜就是，原来我们有一个项目叫成蜜，对吧？ 那对，对，成蜜这个项目也曾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啊。 对，那 接着聊。 这个项目叫蜜跑，然后它大概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小的蜜健身房有4平米，里边有一个18英寸屏幕的跑步，自带18英寸屏幕的跑步机，或者椭圆机，或者单车，或者划船机，我觉得划船机特好， 是吧？划船，所以你那什么， 我特想在家里买一划船机，但我们家搁不下。 没事，那你看你他这个机器不是4平米左右，对吧？然后有这个半个车位那么大， 对，他可能 你可以把这个机器整体你连一连，他们都搬回家去。 我长租一个 啊，长租一个 、 啊，对， 费用呢是每分钟2毛钱，大家可以算一算，一个小时呢10几块钱。还是挺便宜的。 哎，就是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我们在的这个北京，它是在北京率先开始实行，它这个地点，同时就有我们就是做线下的这个门店，其实是很讲究这个地段的， 对， 哎，非常讲究地段 关乎生死， 哎，对，地段啊，然后是无论是曾经到这个大的买房子，然后小的这个面包店啊， 对， 餐饮店啊，冷饮店啊，对吧，都是很讲究这个店面的，然后它大家想一想啊，大家现在也可以跟我们想一想，就是这个共享的一个小私密性的半个车位那么大的一个共享的小健身房，它开在哪儿比较合适？ 开在我觉得是这个人均消费比较低的地方，比如说大学校园。 大学校园。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办得起一张一年的这种健身卡。 哎，或者说就是学校里的这种健身器材有的时候是有限的。 对。 啊，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到夏季的时候，那男孩子可能我同样我不怕晒，我去操场上哇挥汗如雨，我去踢球打球，我去跑步。 对。 但是女孩子呢这个时候就会很矛盾了。 对。 我也想锻炼啊， 对， 我也想减肥啊， 跑步对女生特别不好 啊。就首先得不能晒黑了， 比较颠 啊，比较颠啊，对对，首先这个皮肤还是还是很重要的。它这个开在的地区主要是我们就是生活居住的小区，哎，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的生活半径，可能 晚上下班了，对吧？ 对， 觉得今天没锻炼，我去刷个卡，跑一小时， 哎，对，其实这种健身器材在小区里，是有的，啊， 那个一般都被大爷大妈占领了， 哎，对，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比如空地之间，我们这个绿化设施啊，在这之间也会有这种健身器材，那比如说这个，有单杠，对吧？ 有。 啊，会有单杠，会有这个，还有跷跷板， 有 啊，有这个就是划船机， 划船机有吗？ 划船机，然后 有骑马机，我觉得 啊，对，就是会有一些这样， 它的就是那种速率比较慢的， 哎，对， 然后频次也比较低的，比较柔和的那些， 哎，比较柔和，这个我认为这词儿用的非常准确，就像刚才爽爽说的，就是被很多真的是年纪比他大一点的朋友，这个 对 大爷大妈，他们就是这很缓慢的，我去溜一溜，然后我去转一转， 对 啊，对于他们来讲，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一个作用，强度不是很大，啊，也是器械。 我觉得现在我们小区里的这些孔文说到的这些健身的器械，起到的作用不是健身，是拉伸。 或者就是给大家提供那么个地儿。 对 对，有 可以就是可以稍微抻抻筋骨， 哎，抻抻筋骨，然后这个你比如说什么隔壁老王啊，什么邻居老李啊，咱们的就是没人就 搭个扇， 对，搭个扇跟那溜会儿， 聊个天 溜达溜达啊，是吧？然后这个就是晃晃走两步， 对， 哎， 但是呢，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那比如说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多社区它是年轻人居住更多的， 对 啊，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就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 可能你就需要密跑。 哎，对，可能就需要这样一个项目。 对，就是我就是要完成今天的这个有氧的锻炼。 哎， 我也不是去社交的，我也不需要，就我家里也放不下那么大一健身器械，我用最低的成本去完成我今天的一个锻炼。据说在未来的多少年里之内呢，这个中国的健身房领域有230亿人民币附近的市场容量，未来有望增长到1000亿，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容量。所以说空间很大呀。 就这个数字呢，可能听起来之后就是直观的感觉可能是很庞大。 对 对，但是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两个来讲，我和爽爽来讲，就是因为他之前跟朋友们提到过他是这个体育记者，然后我应该也算是一个这个， 你是娱乐记者。 我是娱乐记者也是一个运动的爱好者，就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周围啊锻炼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就是有关运动的就是玩的花样也越来越多。 是的。 哎，那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大家就是越来越多玩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但是可能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是它解决一个痛点的问题。 嗯 啊，大家可能去健身房真的我不想走那么远。 对， 或者说就是我不想花那么一大笔钱然后去办一张健身卡。 对 啊，然后，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健身卡的利用率非常低。 哎， 办的时候花了好大几千，一年算下来去了10次，这都不容易了。我身边好多连10次都去不到 啊。我最近刚办了一张这个散打搏击的卡。 哇塞，你是看了《战狼2》之后受了刺激吗？ 不是，这个也自己一直很想体验、很想尝试的一个项目。但是据办卡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还一次没有去过， 还没有这个处女恋呢， 哎，还没有正式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哎，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我的健身啊，基本上就是要找一个私教， 找私教， 因为你 我找的也是私教，对，就是我就大班课， 所以我那个理论对你也不适用，我的理论就是你去的频次和你花的钱有关。花的钱越多，去的频次越高， 就是， 用钱来激励自己， 心疼钱是吧？要不要打水漂喽？ 对，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对，但是孔文呢，就是花钱也没事儿， 不是有事儿，花钱是大事儿。 不知道小伙伴们就是对这个项目哈，就是这种4平米的健身房，会不会去体验一下？总之，这个刚刚孔文提到的这个小的 KTV。我是去体验过的， 体验感觉怎么样？ 不太好 啊，还是有待各方面，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去的那个小房间的问题哈，就我体验的那天我觉得特别热 啊， 特别闷，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小房间是空间很小，没有窗户，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空调，也可能有我不会开，觉得挺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密跑这个项目4平米的健身房很重要的就是空气流通和温度。 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任何新生事物诞生之初呢，它这个符合人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能够解决人们的一些痛点和需求，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好事情。但是那么就像比如说这个，那同样迷你 KTV 出来之后，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大家去体验。但是呢，如果那体验之后，那比如说又会有很多后续的问题，维护啊。 对， 然后一个持续的可能感受不断的升级呀， 回本儿啊， 回本儿啊， 这很重要。 对，就刚才我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它也是在户外嘛，就是一个小房子，那你比如说我刮风下雨的时候上头哗下着雨， 大家都进去避雨， 打着雷啊，大家进来避避雨。 也行吧，就是因为反正它也是按照时间收费的嘛，1分钟， 对， 你可以不用它的跑步机，对吧？还可以省电。 对，按照时间收费啊，我一个人刚才说扫一次多少钱？扫一次几毛？ 1分钟2毛 啊，1分钟2毛啊，我让大家避10分钟的雨，然后我一个人收10块。 我承包了这个密跑。 对，我这是我自己扫的，我在里头锻炼的，想进来避雨嘛，你加钱。太坏了， 孔文老发现一些诡异的商机 啊。然后其实就是你刮风下雨的时候，它这个隔音如果在里面，那会怎么样？ 隔音，这健身房隔音重要吗？又不是这 KTV 是吧？ 那如果就这个时候我在听音乐看剧的时候，它应该会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影响。那也可能就是伴着暴风雨，我要跑赢暴风雨，我这个时候可能更激动一些。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对实现这个健身这个功能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去健身房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健身 哦， 对吧？ 哦，不单单是为了健身，我是单单为了健身。 这话什么意思 啊？ 我是说并不是所有人去健身房都是为了健身这一个目的。 同意啊，同意。 有的时候大家也是去健身房里社交的 啊， 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搭个讪， 搭个讪，交个男女朋友，撩个妹 啊，对，很多啊，非常多。 是吗？ 健身房、游泳馆都是搭讪，就是和这个撩妹的圣地。 你被搭讪过吗？ 我在有，反正有。 有，哦，你在哪个健身房？你在哪个健身房？回来我组织一批，然后我去考验考验你，看你这个搭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录一小视频放给我们的网友。 健身其实有时候需要比较，对吧？ 啊，对，这个、 大家经常看到这种视频，就旁边一个特瘦的，然后肌肉块的还在那儿特努力的练，就会激励你，对吧？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参照系。 不知道他这是一套路吗？在吸引你，越离得近的时候，越使劲。 这就是健身房其他的功能。 健身房的故事。 对，健身房的故事。 嗯。 说到这个健身哈，最近有一部电影太火了。 嗯。 战狼二，孔文看了吗？ 看了，我是 了 对，我是在他这个票房过了30亿之后吧，才去看的。 受到票房的压力，觉得不得不看。 对，受到票房的压力，我必须去看。 我想问问你，买票的时候票好买吗？ 不太好买，但是我是一个工作日的一个 白天 中午左右的时间，对对对，应该是一个算是比较冷门的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你们都在什么城市啊？你们去看《战狼》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今年这个《战狼》票房热到什么情况？我是上上周的周末去的，满场没票 啊。 就很当时我好像想看8点的场，然后我6点去买票。 那这不要想。 对，全部满场，而且第一排都是满的。 对对， 这真的是非常让人意外、很夸张的一个状况。 小伙伴们看战狼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看到前两天也是网友分享的一个小视频啊，说这个有一朋友去看战狼，然后结果散场之后看到前座这个自己的媳妇儿跟别的男一起去看战狼，然后就真实的在电影院里发生了战狼场景的打斗。 Blood for blood 了是吗？ 就打起来了，真的是打起来了。 真的。 对，这个其实跟战狼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是 我也有过。 你也有过？ 我有过在就是电影院里见到我已婚的朋友，然后跟其他的异性看电影。 哦。 不过其实也没什么。 啊。 只是我也没敢跟他打招呼，反正。 哦。这样啊，就像这个有一相声段子说这个啊，今天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带着自己的太太来的啊，然后大家说对是，然后是也有说带着别人的太太来的啊，对是。 带着我妈来的。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战狼二啊，大家看到的这个战狼二已经是一个呈现的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电影了。但是其实在战狼二的制作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工种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战狼二的一个叫 叫 什么来着？ 分镜师是吗？ 分镜师，对，分镜师。 分镜师， 大家有了解过这个分镜师这个工种吗？ 分镜师这个应该得找这个我们曾经的一期嘉宾郭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下。 对，郭博士肯定特别门清。 对，就重要的是呢，这个分镜师啊，他是一个应该说年纪不大，还是一个在校生，是中国美术学院研二的学生， 90后 啊，90后的张一鸣。对，然后他的就是 其实一个很直观的概念，就是一个九零后的阳光大男孩，然后很喜欢这个画画，然后后来开始素描， 对啊，然后特别迷这个漫画，后来就真的走上了这条路， 哎， 嗯，而且一不小心就出道了，进入了电影圈， 哎， 然后被吴京选中做了《战狼二》的这个分镜师，我去直观的理解这个分镜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种，大家都知道，在拍电影的时候会有调度这件事儿， 嗯， 就比如说这个镜头，我这个坦克要在左边，对吧？你从这个右后方往右前方跑，它会有一个调度， 嗯， 但是这个调度呢，你不能说我现场在那调度，对吧？因为比如说 需要有一个前期的准备， 对，因为有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的道具，很多的人员，有吊车，对吧？有这个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这种， 对， 有很多的汽车、火车，甚至是飞机，那这个调度呢，我就需要前期有一个绘画的一个呈现， 哎， 啊，让我大概知道我这些镜头都是怎么样的，里面的人物和道具和这些配合的这些交通工具大概是一个什么位置，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分镜师， 哎，对，分镜师这个工种呢，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它还要求这个分镜师呢，你不仅是能画，而且还要求有这个导演思维， 你在创作， 哎，对，分镜师的工作其实我们说白了之后就是帮助导演设计分镜， 对、 啊、 就是设计出来你这个电影大概会怎么拍，镜头会怎么走， 哎， 所以说还是有非常多自己的个人意志会在这个其中去发挥的，那这个九零后的叫一鸣，对吧、 嗯、对， 这个小男孩、他呢参与到了这个战狼二整个的这个制作当中、当然也被吴京呢是高度的这个肯定和赞扬， 高度的肯定，哎、对，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这个张导啊， 张导，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分镜作品，挺小的，但是大家能看到大概这个战狼在拍之前的一个感觉，就它其实都是黑白的一些漫画， 他是从小这个画这个什么圣斗士星矢，画变形金刚， 对，我觉得特别适合战狼二的这个路线、 哎、对对对，是不是，然后就不行了之后就天马流星拳小宇宙爆发， 对， 嗯， 这工作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 没事还可以客串客串电影，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有预感，个人有预感，就是张一鸣小同学以后是会走上导演道路的，而且有这么好的积淀，这么好的这个参与到这个项目当 中，有一些资源， 对，项目当中来， 而且他对于镜头的感觉、 哎、 对于故事的这个感觉可能都在慢慢的做分镜师的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 对对对，对于镜头的感觉对于导演来讲非常重要， 非常好的一个工种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在学画画的小伙伴们也许可以考虑往这个方面转一转，对吧、 哎、 说不定哪天就走入了娱乐圈了， 对对对，实在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做一个动画吧， 动画， 对， 对，动画大电影、 成为这个宫崎骏这个路线的对吗， 对， 北京时间来到了8:28，现在要分享给大家一首歌，然后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会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然后会跟大家分享面包会有的这个小而美的店，它的一些事情，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we just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oad. 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欢迎啊，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再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这个搜索到啊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啊，如果收看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 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都可以找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哎， 看到现在在花椒平台上，宝同学说我来了， 哎，宝 说不错不错， 欢迎宝，欢迎宝， 欢迎宝， 欢迎宝。 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微微一笑、微微观世界的板块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预告，就是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里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是北京最好的面包店。 嗯，对，今天这个。嗯， 已经把这帽子戴特别高了。 对对对，因为爽爽非常喜欢我们嘉宾他们家的这个面包啊，而且这个给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嗯，就是这个面包店的名字，我觉得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太有爱了，叫面包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啊，那么 这是一个店名吗？ 这是。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也会有的，什么面包也会有的，什么什么 要啥会有啥。 啊、 什么都会有， 啊、 爱情也会有的， 爱情啊、哦，对，爱情也会有的， 钱也会有的， 钱也会有啊，重要的是钱，是吧？你看一提钱你就笑。好了，那还是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然后自己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然后 欢迎李莹， 欢迎李莹，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包会有的李莹。 特别可爱。 对，然后李莹这刚刚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忙到了很晚啊。 嗯、 对，忙得很晚。 对，我昨天晚上晚班，我们要10点半到11点才能回家。 哦，十点半才能回家、嗯、啊！ 之前我们也说了，就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们分享、嗯，说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比如开一个咖啡厅，开一花店， 嗯， 开一个面包房， 嗯、 这都是很多 小而美的店。 对，小而美的店，嗯、这都是很多这个。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的一个梦想哈、啊，今天我们终于请来了一个面包店的店主。 面包店的店主啊，对，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李莹，然后今天也 宝说美女， 嗯，确实是美女，对，然后李莹也戴了一个头巾，然后就是 特别像这个。 对对，就特别 文艺烤面包的， 对，就是像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人设啊，就觉得就是进入到一个，那就比如说面包店，那看到 厨娘。 就看到一个这样的角色，那就感觉是对了。 对 啊，就是对了啊。然后就是刚才跟李莹简单聊两句之后呢， 嗯， 也是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他自己的这个创业项目面包会有的面包店，然后现在也是一个、盈利的状态，还不错。 还不错，还算满意吧、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觉得肯定得赔。 这个店里故事可多了， 哎，这个店里故事可多了，我们也是从头啊，从头开始，我们这个深挖一下李莹的这个故事。 先说说，就我就从这个店名开始问吧。我觉得这店名特别的吸引人， 嗯 啊，当然也有小伙伴说是给大家画了一大饼，是吗？这店名是怎么想到的？我觉得特别巧 啊、这店名其实我当时根本想不出名字来，我想开面包店，然后我就上网去搜索你该如何给一面包店起名儿、 哦、 然后网上大概告诉你的逻辑，就是你要不然按街区， 嗯， 就是门牌号码， 嗯， 要不然按照谁的名字。 你们是在幸福， 但那会儿根本没找着店面，我也不知道那我应该在哪儿，所以就是我在先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发现好多规律我都没法遵循。我说我也不能叫李莹的面包店， 嗯、 然后这太奇怪了。然后叫 可以啊，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我要赶上一个我不喜欢的那个，我要不赶上一街喜欢的街道名，那我觉得我也不能叫什么鲍家街43号，类似这种， 啊、 就你不一定能起到这样的名字。然后、嗯、好像叫别的吧，就挺难受的。反正我当时就特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是很纠结。 对、嗯、然后后来我一好朋友就他出了本书、 嗯、 就是苗伟，他写了本小说叫面包会有的、 嗯、 刚好那个时候他刚刚定完书名、 嗯、 我们俩就机缘巧合吃顿饭、 嗯、 他说你要开面包店啊，我那书叫面包会有的，喂，这名字好， 这个行。 对，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也不算盗版，这应该是列宁说的吧。他说没事没事，你用。然后我说但是先说好，我肯定不是你的副产品啊。当时反正还挺逗的，后来结果就基本上就一拍即合了。后来我就跟我的合作伙伴说，我说我倒有一名字，但是一中文名字，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面包店应该起一个什么英文名字，就挺那什么的嘛、 嗯、 然后我说但这名字应该还挺好的，我觉得听上去还挺给力的。然后他说哎，特好啊，我觉得 听上去就是像一个天生的面包店的 天生的面包店的名字。对、 嗯、 后来就这么决定了。然后那个时候确实还没找到店面、 嗯、 我们当时只有师傅，还没开始烤面包呢。 嗯， 对，就 已经定了这个店名了。 就 是、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店有一个好的名字，真的就是成功了一大半。 嗯、 真的，就有一些品牌就苦苦的思索不出来叫什么名儿，很难。 对对 对, 对，包括一个、就是一个产品的名字，乃至于说一个公司的名字， 一个主播的名字， 一个主播的名字。哎，你的主播的名字现在想好了吗？ 没呢， 我来办啊。嗯，这个时候先要感谢一下这位网友朋友。他是这一个日子啊，外边有一个圈儿， 嗯 啊，这个符号，他 送了我们好多礼物， 对，送来了好多这个祈福平安啊、 嗯， 谢谢这位网友。 可能是为了呼应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地震的这个话题， 对，有关地震的这个话题啊， 嗯、谢谢大家、嗯， 谢谢大家。 嗯，刚才好像有网友说，看来老板是位有故事的老板。特别有故事， 宝说的， 嗯，特别有故事， 嗯，特别有故事啊、 嗯。 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然后也是跟网友朋友们聊到过，就是之前李莹的这个很多经历啊，也当过这个纪录片的制片人，然后也当过纸媒的这个编辑， 嗯 啊，因为我们节目呢，向来都是来套我们节目的嘉宾啊，都是深挖，很扒，从头开始，对，从头开始，因为现在做一家面包店，这个想法一定是，就它经过很多的变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哎，经过一段的时间的酝酿，或者说就是 一个种子终于长成大树了、 哎，一些对比是怎么样？这个 受了什么刺激？ 受了什么刺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嗯、这不干电视了， 入了什么坑？ 对，不跟我们做同行了，你这究竟是有什么怨气？啊，对，所以我们从头来聊一下吧。一开始是大学毕业之后是一个。 我大学毕业之后、嗯、其实我没毕业的时候，就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上了一个我不太想读的大学、 嗯、 所以就挺叛逆的那段时间、 嗯、 所以我就开始大二吧，开始跟几个朋友就开始创业，就所谓的创业，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会叫创业、 嗯、 就是自己做一项目， 折腾点事儿、啊、 对，折腾点事儿。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数码网站，我记得当时做数码相机的评测 评测、 哦 嗯、因为我喜欢拍照，然后那个时候中国不太有数码相机、 嗯、 就可能有一两台能进来、 嗯、 但是也没有大众的去卖它、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刚好我那个就是跟我一块做这个事儿的那个好朋友呢，他是、 嗯、 他原来是飞翔鸟硬件站的，就是他是做硬件出来的、 嗯、 所以就特别自然而然的就是关注到这一块。 嗯， 然后说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那个是二零 2000年，1999年2000年的时候， 哇，很早了， 哦， 就很早了，嗯， 对， 那时候做了一个这个拍照界的大众点评，对吗？ 对，我是不是把年龄说了？ 没有，那个 没事，我们都没听见。 那个时候的数码相机的评测还不像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拿的很多什么单反啊，什么这各种型号之类的。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是不是很小的？ 那时候应该还是卡片机呢吧？ 卡片机，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我印象中应该是索尼的一个什么505，就前面有一大镜头。 哦，嗯， 那个是，哦，对，就开始大批量在中国开始有数码相机卖之前的一前兆，因为那个相机是很受欢迎的。 嗯， 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几个朋友攒钱从美国买了一台， 嗯， 然后拿回来想把它拆了。 好 奢侈啊，因为做硬件的人就是，嗯，我先把它拆了，嗯，我说你说里面怎么回事嘛？ 对对对， 反正特别蠢。然后不过就是从那儿开始我们摸索，就看在国外怎么来评测这个东西，拿什么指标来去做它。 嗯， 就是所以后来就拿那相机就天天拍。然后你觉得确实比胶片要简单多了， 嗯， 然后它也不是简单，就是你操作起来肯定是很简 单 的，对，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就是那种特别平民化的去评测，就说它首先说它长得好不好看啊， 嗯， 按钮设置的对不对啊， 嗯， 然后成像呢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拿一个测试图就很简单， 嗯 嗯，当时做了那么一件事儿，所以那件事儿做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已经就算是挺成功的。我们当时记得我们欢天喜地的拿了佳能的20000块钱广告， oh. 特别高兴，因为没有人做这事儿，然后我们就说哎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因为怎么来分这20000块钱大家还 打起来了， 特别愉快的分开了， 哦，没有，啊，这打架比较干净， 对，就是那会儿就觉得就是哎几个人一块做件事儿，只要你想法是对的就还好，就没有什么特别， 嗯，说起拍照这件事情啊，嗯，因为我也是李莹的微信好友，嗯，就我真的会看到她拍的照片，就更加爱上这家面包店。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家面包会有的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嗯， 就是这个店的门脸儿，嗯，特别可爱。 就是还是那种过去那很红砖墙 的。红火砖， 有一点， 啊，那种感觉。 透着这个面包颜色的这个砖的颜色， 啊，就里边那个香味儿，然后做烤出来之后呢，就墙可能都挡不住，都滋滋往外上那种感觉。 包括这个面包会有的这五个字的这个字体呀，啊，还有这个整个门面的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是，就是有点像童话世界， 哎， 非常的小资。 对，然后宝儿说这个很艺术，嗯，很文艺。 他说他觉得李莹有点像画家。 哎，然后这个 我太希望我是一画家。 克鲁兹爱喝大爽汤啊， 嗯， 他说是还是怎么提了点小 bug 啊？ 嗯 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们继续来跟李莹聊我们的话题。 对， 嗯， 来给大家看看李莹拍的照片吧，就是他面包店的一些客人哈， 嗯， 就是。 啊，两个非常 特别的鲜活， 非常非常可爱的两个外国的小朋友是吧？ 对，太可爱了，啊。然后这是他们的面包。 哎呀， 嗯，这是我们的黑麦核桃。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起来本来想给你们尝试能带点第一炉出的面包，但是还没出来 啊， 因为太早了，9点以后我们就都出来了。 昨天晚上的还有吗？ 昨天晚上已经发给流浪汉了， 哦，发给流浪汉了。 对对对， 哦， 我们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把前一天剩下来的一些面包， 嗯， 把它切吧切吧，然后放门口，然后让客人帮我们带出去。如果他们上班路上能见到， 嗯， 有需要的人就带走了，因为我们没法买，反正就是最终结果他要不然就进垃圾箱了， 嗯， 所以就还不如就给人吃吧。嗯， 就是早清开门第一件事儿是做这件事情。 对 啊，几点？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什么。 你要拿着碗蹲门口是吧？ 对，我发现这个以后可能我省一部分钱，早餐钱我要省了。 真有出息。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不在意这些。没事， 孔文已经心心念念你们家面包很久了。 哎，对对对， 请面包店的店主，对， 不在意 给我们带吗？没事，有机会的，面包会有的， 面包会 有 的， 面包 会 有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拍照这件事儿哈， 嗯， 这应该是就是第一次创业这么成功，应该说是会给自己的创业增加很多信心，就未来会觉得自己应该是做什么都不会差，嗯，会有这种感觉对吗？ 就当时没这么想， 当时没这么想， 20000到手啊。 对，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过创业，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在公司上班， 嗯， 还挺省心的，就是挺有人罩着你，对吧？然后有固定的钱拿，然后因为我觉得我选的职业都是我挺爱的，所以我就没有排斥说我给别人去做还是自己做这件事儿，对，所以我就也没往那联想，那个时候至少肯定没有 啊。然后后来呢是怎么是先做的这个是纸媒还是做的这个纪录片的？ 先做的就是因为那个数码那小网站做的还挺成功的吧，然后后来当时的那个电脑爱好者集团他们出中国第一本数码杂志，就叫数码杂志，对，那本杂志因为他们必须得需要评测人员，然后虽然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快毕业的时候已经算可以说半专业吧，在国内做这个事儿算半专业，但是他们以他们原有的编辑力量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的，所以他们就希望我们整个团队就进去这个是电脑爱好者工作，然后我当时还没读完书，所以我跟他说，我说这，我说第一我们有自己的事儿做，第二是我得上课呀，然后没有时间全职来做，但后来他们开出一个特别诱人的条件，反正我觉得那个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就赚翻了那种，然后后来我们就几个小伙伴讨论了一下，我们派一半人进去工作，另外一半人还看着我们的网站，这样的话呢 先把这坑站着， 对，然后我们谈一条件，说你们上我们人员写的文章一定得写一个我们网站的链接，那就 这个 特别顾着自家的这块一亩三分地， 对，因为所有的基础都是我们自己打的嘛，我们就觉得说那平白无故的我们就上人家那上班去了，然后反正也就给自己争取点福利，人家也干，所以我觉得当时那种氛围还不是那种像现在这种特别介意你署一名儿，还特别介意你干什么事儿什么的，对，就还挺好的， 对， 听上去就是很顺。 对，李莹，但是他们那个年代是在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年代啊，而且他们选的这个领域，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这很小众，很垂直， 很小众，而且关注这个领域的人都是金主，能买得起这个， 对，其实对， 就是有钱人， 比如说那个时候，就现在我们喜欢一台什么样的机器，然后也是。 能被称为器材党的都是有钱人， 对对对，很贵很贵的， 对，他们不吃饭他们也得买器材， 对，是这样的啊。那后来呢就是继续，然后一半一半 对，一半一半，然后后来结果就因为好多朋友在我身边说你姑娘天天就在那儿评测相机，其实真的后来挺流水线的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标准的那些图，然后你要按照评测的这些秩序一点点弄， 就变成了一个单调重复的事情。 对，就后来在那个杂志社搭了一个棚，然后那棚里面就天天拍东西，拍静物，反正就你再也出不去了，就觉得特别烦。后来呢，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毕业了，等于我也在杂志工作了一段时间嘛，然后等于我做的这事儿又跟拍照有关系，结果就遇到了一个算是朋友的朋友吧，他们创刊一小杂志叫 City 旅游，叫城市旅游，当时就说我们没钱，所以我们请不起摄影师和编辑，就是两个人出去出差，我们只能找一个人又会拍照又会写字儿的，然后我觉得挺合适的，我说这事儿，然后我一开始就 但是可以免费旅行， 对，就因为他说没钱，我当时就那我怎么活着，然后就说钱挺少，他说也不是没有薪水啊，就薪水比较少，但是呢就是他每一个月要出国做一个选题，就你就去玩，然后去写，然后拍，然后回来就做这事儿就行了，然后也不用天天在办公室待着，我觉得哎这还挺爽的，然后我就接了， 太棒了， 对，然后就接了一年吧，我就基本上要吐了，就因为你一直在飞回来，然后就是时差也倒不过，然后回来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概念，写六十页的专题是什么概念，就 六十页， 对，六十页，然后里面还有大概几百张图片，就每一期七七这么弄，我当时就觉得我真的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在外面，然后回来的差不多一个半星期，一个星期，我妈那会儿就说反正你回来就是往那儿一坐一盘腿，然后就不动了，然后就饭得端上来，那会儿挺那个，就是因为他时间太紧了，然后后来就觉得 工作量其实还是挺大， 工作量非常大 啊。 后来我就申请，我说我能歇，你们能稍微再招俩人吗？倒一下， 对，你薅羊毛不能搁一人薅吗？ 然后后来 薅成葛优怎么办？ 对，就是精神属于挺疲惫的状态 啊。那就是其实就是在那种状态下，那比如说我去到一些没去过的地方，或者去到一些好玩的地方，但是我可能心里带着这么 重的心理负担，或者说、这个、 带着很大的工作量、 很大的任务、就是玩的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特别开心了。 就即便玩的还能开心，因为毕竟你有好奇心嘛，你觉得没见过还那什么、但是你一旦那飞机从那儿一起飞，你就巨沉重。 哎呀， 天哪，所有东西都得整理，所有东西都得落实，就那感觉 嗨的时段已经过去了。 对对、然后后来结果就， 但是也去了很多国家，对吗？ 去了， 你算过吗？去了多少个国家？ 当时的那一年去了差不多有将近十个吧。 哇，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酷的一个工作了。 我觉得我的天哪，这 环游世界的感觉， 多少钱你才能出去？对，就刚大学毕业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事儿就可能比给我好多钱都好。然后后来结果就反思自己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就是身体也坏了，然后就也、你会对很多东西失去兴趣。对，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其实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挺想，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纪录片，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纪录片。 啊，看纪录片。 对，我就觉得那东西就是讲的特别具体，就是特别的 真实。 对，而且真实。对，我喜欢做那个东西。然后后来结果我就去找看有没有机会自己能够进去哪怕实习呢。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是自己一事业。那是正正经经的想，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事业干的事儿。所以后来赶上当时确实央视十套的那个人物，那纪录片的栏目的名字叫人物。我觉得可能是人物最好的那几年，就是他们真的是在很认真的在做纪录片。然后我就进去就当实习编导。我就去应聘了。但当时的那个感觉是因为基本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所以我是一完全没任何背景的人。所以一开始就给人家什么打打杂，然后后来 就干点脏活累活。 对，就脏活累活，贴个票啊什么的，就还有这种事儿。 贴个票。 对。然后后来那个结果他们有一个编导叫反正叫吴奇吴老师，反正就对我特别好。他说他想认真带我去做一些事儿嘛，然后包括他还有另外的当时台里几个老师都就真是挺仗义的。我觉得现在就挺难碰到这么好的人，就是真肯认真带你，然后告诉你这个片子怎么做，然后你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样看资料，怎么剪片子，然后什么样的逻辑是叫什么，是要高级的。对，我觉得还挺幸运的。结果就在那儿做了也差不多有小一年的时间吧。 也接触到了很多大咖，对吗？拍人物的话， 对，我们当时做像贾平凹，这个是很就是很大的一个文学上的一个有名的，因为他其实因为这个栏目它的门槛就是你必须对社会有贡献，所以这个门槛相当高了， 相当高。 对， 所以还 艺术家这个级别的。 对，然后还做了一些比如像我基本上算独立完成的一个片子，是做陈忠伟，就是断指在指之父，就是当时中国一个就是接活神经的第一人，全世界的第一人，当时拍手术什么的，那会儿还真是挺好的。然后侯仁之就是像侯老师这地理历史学的创始人嘛，就奠基人，应该谁和奠基人。 可那个时候还不算是这个纪录片在中国特别火的一个时候， 不算。 但后来这个纪录片就从舌尖上的中国什么， 对，那个 时候哇，就现在就真的是现在是好的年代了，对吧？ 对，没错。但当时就是做的还特别开心，我当时真的觉得就是那件事是可以你长期可持久的去做的一件事， 做一个事业的。 对，然后后来我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了，离开也是因为同样的就是这个一直带我这个吴老师，他说你，我觉得你特认真。然后我当时真的为了剪一个片子，我把就那会儿还用磁带的嘛， 对， 然后把磁带里面所有的镜头都拆出来写成卡片，然后把它全铺地上，然后你要找逻辑，因为那个当时我们的要求是你绝对不能顺序或者倒序，这是一个太普通的逻辑。他要是按电影的这种，比如你有画叉着的，你得把时间轴跟事件能够怎么把它对。然后那我当时不懂啊，我不可能我看一遍素材我就能把这事儿给解构出来，所以我就要全部都拆成卡片堆一堆，然后就整晚不睡觉，你就拼呗，然后看怎么拼是最合理的，然后一边拼一边写，写完以后你还要上机器去剪它。 对， 所以后来他说我真的觉得你特别用功，而且我觉得你也合适干这行，但是你现在有一个硬伤。我说什么硬伤？他说你太年轻了，所以你有很多生活你没有经历过， 所以你不可能你第一反应就能反应到那个高度去。他说这个不是你查资料能查得到的，你有可能会是一个，你比如因为你做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年纪都很大了， 都已经历经沧桑了， 对，然后他所去做出的某个人生阶段的选择，其实是因为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有年代背景，也有他自身的学术背景，还有他的经历，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能很快的反映出来的话，你是等于是相当你用花很长的时间搭出一个比较基础的东西来，你 不 能够做到，对，不够厚，所以当时我觉得这特别中肯，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然后他说所以你要是还想将来做这行，你就去做个杂家，你就去做各种各样的行业，你可以先试，反正你年轻嘛，你花个几年，你做这行做个几年，做那行做个几个月，做那行做个几个星期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你要变成杂家，然后你要有生活阅历，当你再回来你还想做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东西的厚度做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当时那话对我来说，我开始刚听的时候，我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好，后来仔细想想这事儿特别对。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人物， 就要开始去投入了，各种深入生活了，开始 对，后来的后来我也就有俩工作，哎，仨。 但是现在呢，在聊你后来的三个工作之前，现在呢，那就是，这么几年之后，可能经历确实会更多了。那现在之后，就是当初那份对纪录片的那个情节，现在还有吗？ 我还有， 还有， 人家现在在铺垫呢，人开面包店都是为了体验生活。 我觉得还有， 我觉得也是 真的。 我觉得 但凡有契机，还是要想做的， 是 那个东西还是有趣的。 但是是做纪录片。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文体不是这个叫什么呀？怎么说呀？这个、 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对，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比较喜欢的啊、纪录片， 未来的纪录片大导演， 对，因为就是郭博士，年轻的小郭导演，他是因为我见到他会，比如说在分析故事、写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他是用手写的小纸片，他会写几百张。然后铺出来之后，然后就是捋各种的逻辑线索、故事情节，啊，对，然后 我们上周的一个节目嘉宾是一个导演， 对对对，但是就是，电影故事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是纪录片我们通常的直播 纪录片的逻辑其实更复杂， 是吗？ 特别复杂。 那给纪录片一般给我的感觉，可能它更是偏真实一些。 但是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剧情化，它才更需要逻辑的剪接，去让它让你把观众的吸引力一直聚焦在这个 地方，它有意思，你必须换一个方法来讲这事儿，它其实还原的是一件真实的事儿，但是你讲的方法直接决定了人家是要不要看下去。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 很难 做出 很多。明白了，因为纪录片嘛，它不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电影当中用很多的特效，或者说其他的，那就是可能用更细的这种故事， 对 细节来把大家吸引住。 对，你甚至要抓住人物可能说的某一句话 啊， 他的那个点，可能你认为其实他说了一堆。这个话可能这一句话是最能够 体现， 能产生共鸣，或者是能引发一个你接下来要铺垫的一件事儿的。对。 你今天变成了一个纪录片主题了。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马上会有一个整点报时，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要好好聊一聊面包会有的了。来听一首陈奕迅的新歌。 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像人有肝胆，活得像个海胆。 嘿，上交宝典还有家庭，当我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反感谁要紧，风流善哉不想具体，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抱着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雄心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嘉宾李莹啊来聊他的这个创业故事，面包会有的。 我们来谢谢在花椒平台上送222送我们一大堆的主播，辛苦了，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谢 谢 大家。刚才我们聊了李莹之前的一些经历啊，我觉得这个李莹的这个经历太丰富了，已经 对 我们的这时段盛不下呀。 对，后头还有三个职业，我们打算先 我们打算强势插入， 强势插入，我们先跳过 面包店的环节， 进入面包店的环节。 这个李莹的这个面包店，我觉得开的特别不像一个面包店，就是特别像一个大家可以聚会开 party 的地方，或者是说交朋友的地方，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说说之前对这个面包店的一些构想吧，或者说诶是怎么开始有这个点子的。 对， 让你体验生活你就做面包了。 对 因为其实我不是一面包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想法上就能可能更宽吧，就是一方面你可能没有安全感，因为你自己不是技术人员，但是另外一方面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你擅长的你想到的东西能够移植在你自己的店里面。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就是很早以前有一次旅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家面包店，但当时跟我要开一个面包店，或者后来这么多年其实从来没有调用过那个经历，他可能就是在那个点上，我可能想要开一家店，然后那个记忆就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件事。然后我当时在巴黎旅行，然后反正就是长话短说，就是我被卡在机场，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我要住的那个青年旅馆已经不让我 check in 了，因为太晚了。然后我就拎了大箱子，我就去找地方住。这个时候有一个店开着，我当时其实也不太知道它是面包店，因为它就开一小灯。那个时候巴黎街上已经就都该关早关了。对，后来我就进去问，结果呢，那个是个老爷爷，就反正他也 英语就糊里糊涂的那种，我就跟他，反正大概意思就是我想找一个地儿，我没地儿了。他说这附近有地方，但是你拎这么多行李的话，可能也挺费劲的，而且不安全。他说反正我姑娘她出国读书了，你要不然的话就住二楼吧，二楼是她女儿的一个房间， 面包店的二楼， 对，就是一个小阁楼，有8个平米。我当时印象特清楚，他那电视是一摇臂从墙上出来的，不是摇臂，就是那个架子，对，然后就探着，就他所有的都嵌在了墙里面，因为他太小了那个房间，是个小阁楼。然后呢，后来他说我反正我也没有酒店服务，但是我能早上起来面包一出炉，我就给你送。面包咖啡，说这，他说你要知道这是在巴黎，面包是很好吃的，你不用想，它肯定好吃。所以后来我就特奢侈的住了半个月。就在那 一下就住了半个月， 对，我就把后面行程都清了，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特别享受嘛。对，后来在那待了半个月，后来 面包好吃吗？ 好吃极了，就特别好。我是从那会儿开始爱上吃面包的，以前我对面包没概念，因为小时候咱们都吃那什么排包，什么就那小软餐包什么，都吃那个，管那叫面包。然后我在那儿就觉得我靠，面包原来是这样的，就特别香。然后，但那件事发生了大概有多少年了，2002、2003的事儿了，都已经是，对， 好， 后来就再也没有想过这事儿，直到我有一天想开店，我就觉得其实它未必是一个面包店，说实话它可能是一个别的什么店，但这店它第一得开在一个人生活的地方，我觉得它得跟生活是有关系的，然后其次就是它得能给人那种就是街里街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 亲切感。 对，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店的状态，所以我当时理想中确实是想找一个2层、2层可以住。那个年代是没有，就是我在巴黎那个年代是没有 Airbnb 这个东西的，也没有什么这种民宿，就非常非常少。那会儿都是住青年旅馆，已经是很时髦了。对，然后后来有了 Airbnb 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哎，这个还挺好的，我就觉得。刚好是一个很契合的一个状态。后来就也挺机缘巧合的，我看上的这条街道，它的一层的底商就是两层，它天然就是一个两层的结构。所以我当时觉得，我说那就把这事儿就还原了就算了。对，所以它的契机并不是说我要开一个那种比如说像连锁的这种店铺，然后天天卖一些面包包装好的这些食品什么的，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区店。 跟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面包会有的这个面包店的二楼确实是可以住的，我当时拍了2张照片。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还挺大的、然后反正就是挺漂亮的，还有一个小吧台，对吧？ 对，它是三个部分构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它就相当于二层的客厅嘛，客厅跟餐厅。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因为没有人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比如说小 party 啊，然后包括因为真有人去那儿求过婚还成功了， 真的？ 对，他就是租那个空间，他并不是为了住一个晚上， 在面包店楼上求婚。 对，然后早上起来就。我们把那个，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来干嘛，我就觉得这就是住客嘛。然后第二天就特别欢天喜地的拿了一堆花儿，然后说呀，就拍张照片，我一看，我说 Van Cleef 这类似于是一求婚戒指吧，就特别高兴就走了。然后他们还发了微博，然后就还挺开心的。所以二层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像家一样的空间。你可以，你想住的时候呢，你就住在上面，然后你要是想有什么活动啊或者什么，将来我们自己也是想跟面包师聊，比如说因为客人有很多需求是想，哎呀，我们能用家里的烤箱能做点什么东西啊，小面包也行。我觉得哎，那可以开一些小的这种课程，比如说 烘焙， 跟大家聊聊怎么做个曲奇啊，还是怎么做个简单的面包。 听起来就很甜， 哎， 也很 对 很有爱的感觉。 但是这个整体的想法是有了，然后这个和你当年住的那家小店也很像，但是它毕竟是一家面包店。当初对面包是怎么想的？我要这是给我做的和那家店是一样好吃吗？还是是做什么样的面包？还有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因为你不懂技术，那后来遇到的这些困难怎么办？ 一开始就全都是困难，因为就我相当于是 门外汉。 对，纯改行了，而且我的合伙人他也是他是我之前的同事，所以我们俩是一个 两个拍纪录片的， 两拍纪录片的 开了一面包店。 他是我杂志的同事，我们俩当了将近十年的同事，然后所以彼此非常了解，那就是彼此都知道自己不是干这行的，然后所以一开始就基本上你是就是从零嘛，那你首先你要知道你想做什么面包，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件事儿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才能知道你去找什么样的师傅。 但是我觉得李莹也有他自己的优势，毕竟之前去过那么多的国家，吃了各个国家的面包， 对对对，就是 一个非常挑剔的，就是鉴定面包的口味， 对对对， 曾经鉴定相机，对吧？ 会吃， 对，这也是很大的优势。 对，我一直觉得你如果是做餐饮，因为面包店它也属于餐饮范畴嘛，你要是一个做餐饮的人，你必须是很挑的一个客人，就大概你坐在一个餐馆里吃饭，我不是说让你去投诉人家去说，但是你马上能反映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从菜品到服务摆盘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以前就有这毛病，反正我进任何地儿我就先看有没有什么可挑的，对，所以就是 体验很重要， 对，体验很重要，对，所以我们当时就讨论这事儿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把我喜欢吃的记忆非常深刻的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我就把它全列出来了，列出来之后呢，就我就会去反映我当时吃到它的时候的那个接受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现实，因为欧洲的面包确实有很多连知道都不知道，就是很多，就比如说我平常不太出去吃面包，我对面包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依赖感，不像馒头米饭这种，那我对它很多的配料包括很多的构成我都其实不了解，我第一不知道什么是好吃的什么是不好吃的，然后第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所以这个 如何弄出好吃的， 对，所以我当时就列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单子，我吃过印象非常深刻，进第一口你不用管，你其实不用告诉我是哪儿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像这种东西我就列了一个单子，然后这个单子里面既包括现在其实现在真的卖得非常好的肉桂的面包，但当时 是肉桂卷是吗， 肉桂卷跟肉桂牛角，对，当时是纯我认为这就是我自己任性，反正我就要做，因为我太爱吃它了，我们那会儿甚至、就是、 面包会有的肉桂卷我觉得和我在别的地方吃的肉桂卷很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 味道很特别， 我们特良心，因为打了特别实在的酱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对这个东西是我跟我的他也是做美食的出窍，他写各种美食的专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块工作，然后经常性的就是比如他去美国去出差也好采访也好，我也是只要谁到了美国，因为有一家店特别好吃，他做肉桂卷，但是你一买就是一打，就捧着一个小盒子就回来，就是人肉给带回来，然后我们可能配着火锅配着什么就把它给吃了，因为太爱吃那个东西了，所以我当时说我一定得把这个事儿做出来，我既然做面包，那这个完全属于面包范畴嘛，我肯定得做，但肯定得做呢，我又会想到说啊，那个肉桂真的是很甜，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冬天去吃的东西，上面它有一层糖霜， 对， 传统的配方上面有层糖霜，我说我们就做一个改良，我们把糖霜去了，因为可能第一是因为我跟我同伴我们俩都不太吃甜，然后第二是觉得肉桂的那个酱的那个香味儿，如果刨去那层糖霜它更纯粹，就对于真的喜欢这种味儿 更浓郁一些， 对，它就会更喜欢，对，当然就做了这么一个改良，除了这款面包是有点任性了，就硬上的，剩下的面包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就是其实中国人吃馒头或者吃米饭你都会去琢磨它本身那个食材的那个香，就是比如说米好的米它肯定就是从原料上它的种植就很讲究，所以它你最后吃到其实是米香而不是任何的加进去的东西，包括馒头也一样，不管什么味儿的馒头，最好吃的那个大白馒头一定是它那个面好， 对， 对，所以就是当时想做面包想手工来做它，手工来去挑选，比如说我们自己来去挑选食材的这个原因就是为了还原一个真的很香的面的味道，小麦， 就是那种刚刚烤出来的碳水化合物的香味，粮食的味道，我觉得就是这样， 对， 就特别饿的时候觉得这个特别香，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满足感你得有，对，因为我们大部分接触太多太多甜的面包， 对， 就是那些添加 花哨的 馅儿那些面包，对，其实本身就像欧洲的面包它配方非常简单，但是它可能纯是靠 火候的拿捏、嗯、食材的好坏、嗯、师傅手的手工的技术、嗯、他最后出来还原成一个大面，像我们那个大面包500克一斤，那个面包它要花上10个小时从准备到出来、嗯、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哦、我觉得现在确实没什么面包房肯这么做。第一它真挺不赚钱的，因为这个、嗯、这个你耗费的东西成本太高了，对、嗯、不管是人工还是食材的成本太高了。第二就是它花的时间很长呢，你就不可能做到你早上起来，我说我6点就开门给人卖早点，这事儿我实现不了，那面包师就甭、嗯，他真的生活就全烦了。嗯，所以你既要考虑到工作的师傅他们得有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嗯、你还要考虑到你出的东西得好吃、嗯、所以最后其实我们9点开业是一个周围邻居经常跟我们抱怨你能不能早点啊，就你早点我想上班之前我就来领个面包我就走了。嗯，但那个时候我确实开不开，我除非人员很多我可以让他换班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小，我们就一小店，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实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换班，你包括我自己现在天天在店里站、嗯、刷盘洗碗什么的，那没办法。对， 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一个小而美的面包店，知道它背后有这么艰难，就是 糟心呐！ 半夜2点得起来开始和面准备了，每天都是如此， 每天如此。对，但是我们也有任性的时候，就实在大家都特别累了，我们就会贴一 纸条说明天不开， 对不起，我们那让我们歇3天吧，3天以后我们就开。我们真干过这事儿，就真太累了。 但我听出来了，就是现在周边的这些邻里街坊、街里街坊的，已经对你们的店有一些依赖心了 啊！对，他们有 很认可， 他们挺好的、嗯， 非常认可、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挺幸运的地儿，因为。你就是后场我很放心，就是跟师傅之间磨合得很好，师傅也很用功在做这些东西，就确保了他的产品每天出来是好吃的。嗯，我觉得这已经是不用操心一大块了。嗯，那么前面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那空间也特别小，你去过你就知道，就才40平米、嗯嗯， 就能放3张特别小的双人 桌 而已， 对、嗯，3张桌子和2个吧台位，就这么点地儿。然后有的时候客人就直接坐楼梯上了，就是因为 还有门口 那个楼梯，对， 大家刚才看到那个门口，对、 对， 这门口经常可以坐人，而且我觉得就是拍出照片来特好看， 对，大家喜欢在那拍照片， 对， 对。然后 而且好像这个玻璃门上有一句话，嗯、对吗？ 有一句话， 跟我说的是什么？ 这句话其实是我在哪儿啊？嗯，应该是在英国看到的一家不是做面包的，是咖啡馆儿。 嗯， 门口贴了这么一句话。 嗯， 他画的意思，他当咖啡馆画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我们特别喜欢做咖啡，刚好， 嗯， 周围你们也喜欢喝咖啡。 嗯，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变成了面包，我们为这个城市里面喜欢吃面包的人做面包，就 是非常简单、非常质朴的一句话。 对，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门太宽了，经常有客人拍在门上，他总是不知道他正反究竟灰还是蓝。我们当时差点被客人骂死了，你们就贴个推，能怎么样？我就说你推的那字儿不好看，你知道，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好 看。就李莹对审美是非常挑剔的， 特别纠结这事儿。对，就操心， 不能有任何瑕疵去， 对对对， 去让我这个店就变得不好看都不可以 啊，或者跟我心里设想的有一点瑕疵都不成。 嗯，真的是这样。 反正有时候较劲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调这些细节。 嗯， 但因为你本身看到的那面积就不大嘛。 嗯， 然后你就这个面积是任何东西都其实是很能入你眼的。 但我之前感觉就是我们通常都比较熟悉的那些面包店哈，一个模式它是开连锁店。 嗯， 他做生日蛋糕，对吧、嗯？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利润比较多的。 对， 另外就是他走量， 嗯， 一定是走量的， 嗯， 就是特别多的人去买，然后品种也非常多。 嗯、 但是我觉得面包会有的这家店里的这个面包哈，我觉得量不是很大， 嗯， 而且经常就是大家去买的时候发现已经卖光 了。对，所以客人经常调侃我们说，对， 所以 面包会有的，就是说明天会有的。 你们在饥饿营销吗？ 不是，就是因为师傅真的是他做不出来那么多了，我们每天只做出来400多个、500个面包吧，最多了、 嗯、 就已经到极限、啊、到师傅的极限了。 嗯， 就是出这么多的面包，师傅也还是要从2点多中间可能歇一小会儿，到下午2-3点钟才能回家、嗯、才有可能回家，到周末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回不了家，那你想想他工作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嗯、 所以我们当时是说，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原来就周围就是反正想花钱投我们店的人经常这么问我说，您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模式，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觉得老实讲， 有那么多人想投你们呀。 你会遇到一些在看项目啊，想那个，想这么，但他们也其实就是在探讨嘛，说你到底要不要扩大规模，比如说你要不要做连锁店， 规模 要不要开个中央厨房，大批量的去输送这些面包。 因为我看到你们在新城国际，就是北京特别好的一个小区里，他们进了超市了， 取货点儿，对，那个时候取货点儿，对，我们其实我觉得至少现在为止，在我心里想的是。这个东西它最后给我们带来的或者说第一个阶段给我们带来的不应该是面包的利润，因为面包的利润非常低，照我们这做法它太低了，既走不了量，然后它食材成本人工成本又高，这种情况下面包本身的利润是非常低的，那么好，我觉得我第一步其实想要做的是让这几个字是值钱的，所谓的值钱就是我每做一件事大家是相信你会好好做的，就好像现在我们去出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哪怕是一杯子，还是一个新品种的面包，还是一块小蛋糕，我觉得我们的客人就基本上他不会去问你说啊，你这个什么样啊，好吃吗，甜吗，还是怎么怎么样，他就直接会买， 无条件相信。 我觉得这个是值钱的部分，就是这个品牌当时 你们可以卖一些奢侈品啊， 品牌的。 我们原来开过玩笑，就是说我们这套视觉特别适合做潮牌，生产的 T 恤啊杯子什么什么那个帽徽什么大家都特喜欢，对，所以其实 因为他们在审美上的这种调性确实是非常的特别， 当时是特别费劲就做这套东西，确实是有好朋友就很非常好的， 就包括你们店的装修啊和设计， 对，我觉得是很有命的，当时就这个面包店它在视觉的部分是非常有运气的，能赶上很好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做，所以将来其实它之前的部分并不是说我去靠这个卖面包，如果你有一天，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靠卖面包赚了很多钱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到最后是比如说我 靠衣服发家了， 真的有可能是靠别的把它那个利润又拿回来了，然后面包这块继续保证它还是现在这样的工艺去做，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拿别的事儿或者让这个品牌值钱以后能够撑得住，这个面包还依然可以这么生产，对它，所以它需要具备很多的东西，它需要让这个店，首先它这一家店得让别人足够的喜欢，我 认可， 足够的喜欢，对，他就是他非常认可你， 有粘性了， 对，他有粘性，他愿意去理解你做的所有的这些选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来插播一下，刚刚看到这个快乐的雨涵跟我们说他来索要祝福 了，说今天是他的生日，怎么样孔文， 这个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对，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今天应该给你准备一个 生日 面包， 我也觉得是， 对，生日面包，然后这首歌也送给这个我们所有今天这个过生日的朋友吧， 今天是8月10号， 八月十号， 是个好日子，祝你长命百岁， 对， 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个面包店的调性，对吧，说到了它未来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李英可以赶紧去注册一个会友的商标，然后你就开一系列的店， 对， 面包会有， 我真想 咖啡会有的，火锅也会有， 我当时想过 T 恤也有， 我当时想过面包店完了以后做豆腐，然后我那朋友就说你是真做还是假做，得什么难做做什么，就得什么费劲做什么， 我的直观感觉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是吧，我觉得越可能你越觉得会较劲，在工艺上会较劲的，但是出来很就是很朴质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会长长久久的被人喜欢， 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那 个 匠人精神， 对，是有一部分，我觉得其实挺大部分是我当时因为在时尚旅游的时候经常我们做日本的大专题，那是真的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工匠的去深度的去访谈，我觉得确实挺受感染的，一方面你会抱怨中国现在可能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些东西越来越少，然后你其实你最简单的例子不说吃的，你说你想找一件白色的 T 恤， 版型好的 棉质 好的， 你找不到，就非常非常难找到这样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早晚有一天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我觉得。 对， 就是你会去找一个看上去它特别普通，但是能一直穿或者一直吃，你又希望能够把钱花在这样高品质的东西上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大家慢慢会找到的。 嗯，要去回归本质了，这种消费升级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我觉得它是一可持续的消费升级，它不像一个东西特别时髦，可能流行了一两年它就没了。 嗯， 我觉得应该不是那样。 嗯， 对， 因为它的本质是优质的。 对， 嗯，而不是说因为一些噱头而流行起来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面包会友的这家店，之所以现在都已经盈利了，这么多的这个小伙伴这么的认可的， 它是有 原 因的， 真的是。也希望这个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有机会了，可以去拜访一下这家我觉得很不一样的这个很不一样的面包店。 对对对，很不一样的面包店，那就是也应该说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的都是我们店的这个粉丝，跟大家粉丝就是有没有平常互动啊，或者说这个在公众号在微博跟大家有一些怎么样的互动，现在有吗？ 我现在因为脑子也没那么多嘛，就天天在店里面跟大家就聊天什么的。我唯一做的一件 线下的互动特别多， 特别多。 我唯一做一件就是相对还在继续坚持做的事，就是我做了一个话题，我在我的微博上跟朋友圈上我都有做一个话题，就是面包店的客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好玩 啊。 就是我终于可以有一机会，就在这儿我不用出去采访了，就全是进来送上门来的，可以跟他聊的。对，我觉得就还是职业病吧，因为我原来做的那个我做杂志做了9年，那这9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做的一个栏目就是跟人去对谈，就是去找各种地方的人，不同的人跟他们去聊天，把他们故事给拿出来，原来这是我做的事儿。 人的故事是最有趣的。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反正我现在只能天天守店里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做一点这样的事。 没关系，守店里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录下来了吗？ 我都写下来了。 写下来也可以。 对，都写下来了。 我说录下来之后我们还能弄点素材。 看到这个快乐的雨涵说他也想去，诶，我记得雨涵就是北京人对吧，他们家好像就在那个樱花园西街大概那块吧，他是 Sam 总的街坊，记得吗？ 哦，街坊。 对，可以去踩个点儿哈。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9:27，我们也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非常感谢李莹能够来跟我们分享面包会友的这家很有意思的店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爱的一家面包店。 对，然后 也希望有这样梦想的小伙伴们都去实现一下。 对，然后也希望李莹的店能够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然后让更多的朋友们吃到这样好的面包。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你的纪录片的梦想， 借您吉言， 纪录片的梦想也可以慢慢的走在这个实现的道路上。 也许第一部这个纪录片就可以叫面包店的客人。 可以的， 可能我60多岁的时候我要做纪录片。 可以的， 用心浇灌总有一天。 对， 对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跟我和孔文一起分享明天的微微一笑。 明天早晨7:30，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 拜 拜。 From the other day about a guy in a game he gets paid to play. You probably never even heard his name, but he sure a thing dealt to me. Cause one day inadvertently he broke a rule no one knew, but as soon as he found out what he did, he admitted and he lost a whole year's salary. He said, I know that I do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 think that's the way that life should be. And I know it seems hard, but it's worth it to me.